鲁班造伞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世界上没有伞。那时候，人们出门很不方便。夏天，顶着个大太阳，皮肤给晒得火辣辣的痛。下雨天呢，衣服给淋得湿漉漉的。后来，鲁班动了好多好多的脑筋，发明了伞。鲁班从小就跟着爸爸学木工，他很聪明，又很用心，学了几年就会造房子了，还会造桥。造桥、造房子都是露天的活儿。他想，我们做工难免雨淋太阳晒，那出门赶路的人就苦了。要是能做个东西，又遮太阳又挡雨，那才好呢。鲁班动起脑筋来了，他跟几个木匠一起在路边造了一个亭子。亭子的顶是尖尖的，四面用四根柱子撑住。接着，他们隔一段路造一个亭子，造了许多亭子。这样，走路的人就方便多了。雨来了，躲一躲；太阳晒得难受了，歇一歇，喘口气儿。鲁班给大家办了件好事儿，大家都很感激他。可是鲁班自己挺不满意，他想，要是下雨下个不停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人总不能老蹲在亭子里不走啊，还得再想办法。要是能把亭子做得很小，让大家带在身上该多好啊。可是得用什么法子才能把亭子做得轻轻巧巧呢？为了这个事儿，他吃饭不香，睡觉不甜。一天天气热极了，他一边做工一边抹汗，忽然看见许多小孩子扑通扑通跳到荷花塘里去玩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上岸来，都摘了一张荷叶，倒过来顶在小脑袋上。鲁班觉得挺好玩，就问他们，你们头上顶着张荷叶干什么呀？小孩子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，鲁班师傅，您瞧，太阳像个大火轮，我们头上顶着荷叶就不怕晒了。鲁班抓过一张荷叶来，仔细瞧了一瞧，荷叶圆圆的，上面有一丝丝叶脉，朝头上一照，又轻巧又凉快。鲁班心里一下亮堂起来，赶紧跑回家去找一根竹子，劈成许多细细的条，照着荷叶的式样扎了个架子，又找了块羊皮，把它剪得圆圆的，蒙在竹架子上。好了好了，他高兴地叫了起来，这玩意儿挡雨遮太阳，轻轻巧巧。鲁班的妻子听见他大呼小叫的，赶紧从屋里跑出来问他，你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鲁班把刚做成的东西递给妻子，他妻子说，不错不错，不过雨停了，太阳下山了，还顶着这个玩意儿走路可不方便了，要是能把它收起来才好呢。对对，鲁班听了很高兴，他跟妻子一起动手，把这玩意儿改成可以活动的，用着它就把它撑开，用不着就把它收拢。这玩意儿是什么呀？就是咱们今天用的伞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